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峰塔曾去探望受伤住院的牛福，牛警官曾经努力替苏峰塔减轻罪责，只是因为证据链条断了没能成功。苏峰塔见到牛福和李真感受颇多，他也坚信有这样优秀的警察，犯罪的人终将被绳之以法。李真注视着苏峰塔，你是不是想说什么？没有。苏峰塔眼光迷蒙，刚才李真说的一大堆话在他听来似乎是远方流传过来的一个小故事。李真微微皱起眉头，审视着苏峰塔。那只猫被踩死，不要提猫了。苏峰塔说，猫是你养大的，肯定有很深的感情。这些年你就一点也想不出来有可能是谁踩死了猫吗？李真试探地问。知道了又能怎样？仅凭十几年前的几句话就能找回旧账吗？不，这笔账还是一起结算吧，这种事儿没有分期付款的道理。我也一直不明白。苏峰塔的唇边泛起一抹苦笑，等我想通了一定告诉警官。李真拿出一张名片递给苏峰塔，为了你家，也是为了老牛的心愿，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手机铃声响起，把苏峰塔从回忆中拉回现实。他放下名片，拿出手机，是阿伟打来的。 峰哥，峰哥要救我！ 阿伟的声音破空传来，带着凄厉的哭腔。怎么了？苏峰塔平静地问。 四茂兄弟到处找我，好像知道是我偷了他们的东西。 阿伟说。让你当心吗？那天有谁看见你了？苏峰塔问。 没有人啊，一进工地我就特别小心，还让我舅舅把风，来来回回都挺顺的。 工地那么大，人多眼杂，难保不被人看见。你只顾着偷挖东西，肯定没注意。苏峰塔叹口气。 那可怎么办啊？ 阿伟哭了起来。 四茂兄弟能把我剁碎了。 别慌，现在最要紧的是出货，把东西卖掉，有了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不想走，那就雇几个保镖，四茂兄弟算得了什么？ 对峰哥说的对， 可是东西怎么卖啊？ 我帮你想好了。 啊？谁？ 你原来的大老板冯总。 可我…… 你在他的公司干过保安。苏峰塔心平气和地说，别忘了他是我的老同学，你又是我介绍去的，冯总肯定记得你。只要他验了货，就算自己不想要，人家认识的都是大金主，你还发愁什么？手机里静下来，然后是阿伟兴奋的声音， 冯哥说的对，就这么办。 尽快吧，免得夜长梦多。 我都快急死了，下午就去。 与阿伟通过话以后，苏峰塔出了门。天宝公司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每个部件都以最紧密的方式配合着。冯琛从资料堆里抬起脸，揉搓着面颊，两个多钟头他虽然盯着资料，眼睛却没有注意到什么东西，头脑不断被打乱，脑海中出现了许多潜流，或逆或顺，冲击着他的思绪。为了转移注意力，冯琛盯住对面墙上的油画，那只狼行走在晚霞中，苍茫原野呈现黑与红交织的色彩。看着看着，那件龙袍又覆盖了冯琛的头脑。在江沃家里，当龙袍上的地形图显现时，左文的表情出现了异样。要说江沃感到惊讶，可以理解，毕竟眼前出现的是他父亲的墓地。但左文是怎么回事？他以为自己只是瞬间的失态，不会被人察觉，却忘了，对冯琛来说，这种脸部变化就像水面的波纹那样清晰。有一定资历的金融投机客都明白，行情走势图上会出现片线形态。那件龙袍的出现显然是有人刻意为之，对此冯琛不愿被误导，却又无法释怀。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扣响了，一名助理走进来。冯琛问，日元单子处理得怎么样？ 没什么问题。 这名助理年龄比较大，微微秃顶，他随手打开文件夹请冯琛过目。助理忽然想起什么，向冯琛汇报， 吴强说有个人想见冯总。 什么人啊？ 冯琛语气厌倦， 说是公司的一名保安，已经被开除了。 助理小心翼翼地看着冯琛。冯琛瞟了助理一眼，流露出责备之意。助理连忙解释， 啊，这种事本不该打扰冯总，可是吴强说那个保安有点来历。 哪个保安？ 冯琛问道。 叫阿伟， 助理说。冯琛靠着宽大的椅背，手指抚过鼻梁。助理低声说， 那个阿伟很着急。 哼，食物链底层的物种还想爬到天上来？冯琛连嘲笑的心情都没有。 是，真是可悲。 助理鞠躬后退出了办公室。可是到了傍晚，吴强让接待员传话进来，说阿伟有几件东西请冯琛过目。冯琛反而产生了好奇，想看看那个低级物种究竟有什么通天本领。不久，两件古董呈现在冯琛面前。冯琛对古董虽然有点兴趣，但最近心思缭乱，无心理睬，便拍了照片传给乒乓球俱乐部的老板，一位资深玩家。玩家进了照片，马上要见实物。冯琛没有着急答应，先让吴强问了阿伟，这些东西的来历是什么。阿伟回复说是朋友家里传下来的，因为急等钱用，想脱手。那是最俗套的谎言，不过玩家并不担心后果。阿伟再次要求面见冯琛，把手上的东西全部卖掉。然而冯琛根本不见阿伟，这让阿伟很郁闷，他不可能把这堆东西交给别人，让别人传递给冯琛，那太危险了。无奈之下，阿伟只得向苏峰塔求解。苏峰塔给他准备好了答案，两人约了地方见面。 峰哥，真的行？ 阿伟战战兢兢地问。苏峰塔拿出一只小木盒， 你把这个交给冯总，他一定会接你。到时候，你就按我说的办。 阿伟在河面上摸索着，苏峰塔注视着阿伟。这段时间，阿伟担惊受怕，仿佛刚从老鼠洞里钻出来，脸色青灰，随时随地可能被吓死。 峰哥，这里边是古董。 阿伟用猜疑的目光看着苏峰塔，苏峰塔默然一笑， 我不会跟你抢生意的。 阿伟轻轻晃了晃盒子，里边隐约传来声响， 不会爆炸吧？ 我不会害你， 苏峰塔说。 钥匙呢？ 什么钥匙？ 盒子锁着，没钥匙怎么打开啊？ 阿伟眼里的疑虑更浓。 你把我的话告诉冯总，冯总就知道怎么开。 苏峰塔拍了拍阿伟的肩膀，阿伟的嘴唇翕动着，拿着盒子走了。盒子一步一步往上传递，到了助理手中。助理通过外观和重量确定不是爆炸物，方才转交给冯琛。与盒子一起转交的还有一句话，深蓝1997。冯琛原本只想满足一下好奇心，以缓解工作带来的压迫感，可是当他听见那句口信时，内心产生了波澜。安静的办公室，木盒摆在桌面，落日余晖透过窗户洒在木盒一侧，桌面上出现了一块刀疤形的暗影。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盒子是普通木材，做工粗糙，刷了一层廉价黑漆，有些地方没刷好，露出难看的痕迹。唯一值得关注的是盒子正面的锁钮，排列成行，像一副算盘，共有五列，分别刻着 C、D、E、F、G。这是一个猜谜游戏，冯琛想，而且这个谜语只有行家才明白。冯琛盯着盒子上的锁钮，思绪翻涌，回到了高中时代。他崇拜的卡斯帕罗夫输给了一台计算机，深蓝用了19步将最伟大的国际象棋大师逼到了绝境。知道了那个典故，眼前所谓的密码盒子其实并不难，对于冯琛更是不在话下，甚至可以说形同儿戏。但设置密码的人并不是给他制造障碍，而是帮他唤醒记忆，将他强行拖回那个年代。设置代码的人似乎在告诉冯琛，有的人已经没有了记忆，而你永远无法摆脱当年的一切。冯琛咽了咽口水，他既想知道盒子里藏着什么，又怕打开盒子放出魔鬼。冯琛依次按动锁钮 E4 C6 D4 D5 C3 DXE4 XE4 D7 G5 GF6，啪的一声轻响，锁钮跳脱。冯琛没有丝毫喜悦之情，他按动的五组数列是卡斯帕罗夫与深蓝对决时前锋五步的译法。在当年的决战局中，卡斯帕罗夫从第五步以后一步一步滑向绝境，19步质子认输。冯琛掀开盒盖，看到里边有一沓照片，照片是新的，泛着光泽。他有些失望，原本那种自虐般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还以为是什么刺激的东西。冯琛自言自语，拿起盒子里的照片，他的眼神定住了。五张照片上都是同一个人，左文，背景是一片墓地，左文在墓前祭拜。第一张照片，手捧鲜花站在墓前。第二张照片，将鲜花放在墓碑下方。第三张照片，坐在墓前低头默哀。第四张照片，手抚墓碑， 流泪。第五张照片，擦拭泪水离去。冯琛久久地保持一个动作，仿佛看着一场木偶剧。他的手指一抖，最后一张照片掉进盒子里。照片正面朝上，左文正在擦拭泪水，脸颊和鼻翼红红的，眼圈被手绢掩盖，看不清楚。左文身后的墓碑映在夕阳中，上边的名字刻骨铭心。办公室里的最后一抹夕阳消失了，窗外的天空骤然变得暗淡。不知过了多久，办公室的门被扣响，助理小心翼翼地问， 冯总，晚上的会议取消了。 助理被冯琛的嗓音吓住，愣了片刻才慌乱地说， 好，我去通知其他人。 冯琛这才注意到自己坐在椅子里的姿势很奇怪，像个婴儿。他动了动身子，感到腿脚一阵发麻，手指也变得僵硬。 不至于这么糟糕， 冯琛对自己低语， 别着急，慢慢来。 他想立刻回家，才想起左文昨天出差了，去杭州参加一场慈善拍卖会，预计三天后回来。冯琛产生了强烈的虚无感，觉得胸口破了一个大洞，冷风灌进去发出回响。他颤抖着拉开抽屉，找到药瓶，这是安非他酮，能让他好过一点，然而副作用越来越明显。近来他常常感到恶心，四肢震颤，偏头痛。他突然挥动手臂，把桌面的东西扫落到地板上，响起一片凌乱的撞击声，资料和照片撒得到处都是，那只木盒甩到了墙角。过了许久，冯琛蹲下来，把照片一张一张捡起。左文站在墓前的身影，活像一个黑寡妇。 盒子是谁给你的？ 冯琛问道。阿伟不敢抬头看冯琛，但冯琛毕竟见了他，又一次证明苏峰塔没有骗他。阿伟抵抗着冯琛的目光压力说道， 是我捡的。 冯琛盯着阿伟的头顶，这样低贱的物种居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冯琛又感到一阵反胃。 到底哪儿来的？ 是跟那些古董一起的， 阿伟说。 你不是说古董是你朋友家传的吗？ 冯琛阴沉地说道。 满嘴胡扯，真是鼠辈。 是，不是？ 阿伟坐着垂死挣扎。 我对古董没兴趣，不过我的朋友很想买，我只要打个电话就行了， 冯琛说。阿伟抬起头，满眼的惊惧与渴望。 盒子是苏峰塔给你的吧？ 冯琛冷冷地问。 就是他。 阿伟迅速扭转方向。 他对你说了什么？ 就是说把盒子给你，你肯定能见我，还能买货。 阿伟恨不得给冯琛跪一下。冯琛忍着烦躁情绪接着问，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阿伟鼓动如簧巧舌，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冯琛随便挑了几句听了听，没有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冯琛一句话都懒得说，摆摆手让阿伟从眼前消失。阿伟眼巴巴地瞅着他， 冯总，您的买家朋友要是想要的话得赶快啊，四茂兄弟急着抢我的宝贝。 冯琛烦透了。 明天中午有人找你，带上你的货去见他。 谢谢，谢谢冯总。 阿伟一溜烟跑了。美轩茶社位于和平路，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筑。下午四点钟，苏峰塔来到茶社二楼包间。15分钟以后，服务员将冯琛领了进来。冯琛脸上仿佛结了一层霜，服务员不敢多看，匆匆离去。冯琛坐在苏峰塔对面，时隔多年终于见面了。苏峰塔不禁有些感慨，冯琛却是一脸厌烦。 你耍那些小伎俩自以为很了不起吗？难得见你一面，老同学，听说你轻易不出来。 苏峰塔说， 凭你也想一步登天，告诉你， 我从来没瞧得上你。当年江沃老是带着你玩，我就不明白。后来他告诉我，你爸求过他爸，求他们父子关照你，怕你活不下去。你在江沃眼里就是一只狗。冯琛靠着椅背看也没看苏峰塔。对于冯琛的言辞侮辱，苏峰塔毫不在意。不管怎样，你能出来见我，我还是挺高兴的。我出来见你纯粹出于好奇。冯琛露出嘲弄的笑容。我想看看你变成了什么鬼样子，也想知道是什么把你改变了，让你有了诡诈的耐心，一点一点学会了算计。冯琛，你和江沃不是一类人。江沃随意玩弄别人的命运，已经养成了坏习惯。在这方面，你不如他。苏峰塔说，收起你的小伎俩，我和江沃的关系不是你这种下三滥的杂碎能够明白的。冯琛冷笑道，哼，你这种货色我见得太多了。知道虎鲨怎么吃银鱼吗？嗯，十几万条银鱼在海里裹成一团，形成一个巨大的圈，虎鲨冲进去疯狂吞噬，银鱼被冲散了，可是一转眼又裹成一团，虎鲨再冲进去疯狂吞噬。你就是其中的一条银鱼，懂吗？下集当中，苏峰塔凭借左文在姜森阳墓前的照片不断地暗示冯琛，然而只是暗示就已经让冯琛几近崩溃。苏峰塔要冯琛收手，不要再做任何伤害张盼与母女的事情，可冯琛似乎并不在乎苏峰塔的话，愤然离去。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经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经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经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经度时光，累了大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和你倾吐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倾吐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倾吐时光，累了搭在肩上，哼着喧嚣和往轻轻唱，